心意义的，以为你拥有着，那是人生圆满。能不能彻夜翻开你的手，敢不敢将你翻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迷途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速写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亮出红红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I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 God comes into my mind你也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，渐渐习惯谎言，另一次脆弱，眼泪没有草原。忘了你是吗？卑微的人生，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，能不能彻夜翻开你的手？敢不敢将你翻坠落？坠入黑暗中，坠入迷途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速写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亮出红红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，哦，那才是我，哦，那才是我，那个盼望啊，那个未来的。 现在是21:14。

声的哭，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，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，我爱哭偷偷的哭，你清楚却伤我那么一步，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，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，连我一个都在找我来不及哭，只能傻住，我是爱哭的，我要哭到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志气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的，我要哭到对你的遗忘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，哭掉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志气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的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 却都没

的海，风的约定，还想听你任性的说，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，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自己，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仍然值得你打开掉新鲜，有我陪伴，我不都变成天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起点色， 时间做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我们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就忽然长大，就像不知道妈妈在哪一天忽然变老一样，就像永远不知道人生哪一次见面其实是告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最后一次。你是我最爱的人，王婉之。 桌上的一本日记记载着我俩的事，像童话般的回忆，一束相爱的痕迹，每一页一个爱情故事，统统要拥抱开始，一直到流眼泪为止，不过是吃了几年相识，换来最痛的遗憾，一生一世。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，你忍着泪说我蠢，陪我入睡的就是泪痕，给你的祝福依然诚恳。 只能靠梦中真实的我。想到你，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。太熟悉，所以忘记了距离。爱要有缝隙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，叫做命中注定。正地久天长，翘首口如瓶。那年春天，我种下一个秘密，发了芽，长出心里每一寸土地，再不过爱情的年纪，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。

剩下你还继续感伤，还有一个喜欢你。有些事情没有用，我了解，我不想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对，走在后台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一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。走在后台那一天，戴上幸福的戒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数着时间的日子，一点点不好过。到那天，他的良心才会发现，女人啊，要找个真诚的男人，哪有那么难？真的。心感觉，曾经我不变的誓言。 手中你为爱的心为何切问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人心冻结问题我不变的誓言，用眼泪断了线，那夜即使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在眼，再见不见心碎我何等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，哦耶，你一抬头就看见。 跟谁游击风流现在不想提起，上回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，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暂时起手心其实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， 前人多么坏晚上我多难爱，外套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烂，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， 去哪里森林后面的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骄傲浪费可不能从一切昨晚的七千山我不信带离子别靠近，不负只是对爱也冲过名家， 现在是22:14。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方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此刻的生命

界拥抱。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。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。再不想问也不想被恐惧抱，反正你的世界我不无聊。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醉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，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你身材巧克力娘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现在幸福的味道。 我的烦恼可多好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。 我感觉了 in the air， 如梦如

on the road. 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跟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。看音符一直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。ABC 哆来咪发嗦节奏是听得出来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，不如你一起来加入。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野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roll and rock I can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